我哋好似 好有世界觀啊， 好有世界觀啊，直情係好好嗰啲叫做咩？好 American style 啊！哇，即係你直情覺得自己應該用翻美國時間嚟咁樣。 唔係，因為覺得係即係自己係世界公民係咪？ 第五十一個州啊！ 啱啊，第五十一個州。 我哋第五十一個州，長洲。好威！我真係 我哋都有，係啊，冇錯。因為咧，我諗即係今次好特別啦，係嘛？知道嘅香港有好多美國人喺度做生意啊，喺度住啊、工作啊等等。但係今次 係因為呢樣啫咩？ 唔係，聽我講埋先啦，係啦。不過今次咧，即係啦，大家都關注到呢個嘅即係美國嘅總統大選啦。大家睇到咬牙切齒咁樣啦，日日都留意住嗰啲消息啦。 係啊，純粹係因為。纯粹是因为我们关心世界而已，没有其他原因。 当然还有考考自己眼光。 是的，如果下次 关心政治 非洲国会选举我都会这么关心。 哦，好啊，你教我怎样看非洲政治，我真的很想 学。好啊，我会先上第一堂就是怎样读他们的名字，相信他们的名字会比较长一点，难读一点。我们现在这几个名字很易读啊，真的。侵侵啊， 登 登 啊， 好亲力啊，真的。 登粉和侵粉。 是咯，几咁容易先。 是啊，但不容易看，你知道啊，是吧，整个选举是吧。咁啊，不过在当中当然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刺激啦，是吧。即是我们没得选啊嘛，今次。 是咯。 即是我讲香港，我不是讲美国，我们当然没得。 是香港有些叫做旅居香港。 嗰啲有，嗰啲 有， 咁我同你唔係啊，係嘛？ 真係冇辦法，真 係。即係疫症底下都可以舉行選舉，其實都真係 好難能可貴啊！ 直情係啦嚇，不過今次佢哋好特別啦，郵寄嘅又特別咁多，香港人又學到呢啲嘢，咁啊選舉嗰度又點樣拗數啊，一樣訴訟啊嗰啲嘢，哇！真係有排搞啊！ 我哋而家咧多咗好多叫做美人咯，即係真係名副其實係美人，因為我哋以前好得意喎。你話香港有第二個家鄉咧，我哋好近嘅啫嘛，一係就揾日本，一係就泰國。就算你話台灣咧，即係都未去到咁犀利噶嘛。哇！而家咧，你就計呢個禮拜咧，即係耐咗都唔敢包嚇。我哋有第三個家鄉啊，真係。大家對嗰、那個美國唔同嘅地形啦，嗰、那個行政地區嘅宿舍啦 ，AZ 啊嘛。Come on, yeah, AZ, 你个 MI 点啊？我嗰个WI 唔 系 好掂喎， 系 啊 ，MV 点啊，系咪？ 系啦 ，MV 好紧张，好型啊！首先呢个好型啦，然后大家咧就不停喺呢一个礼拜咧讲识咗几多嗰啲名词啊！冇办法啦，嗰条铁锈带，哎呀，咁个南墙保唔保得住啊？咁样哇，听讲话啲茶餐厅阿叔都系讲紧呢啲噶， 系咪啊？ 系啊，不过我听过嗰个笑话咧，嗱，据讲系咁样流传，唔知真定假嘅，佢就声称系真人真事嘅。佢话：，唉，点解美国咧啲选举咧搞咁耐嘅？佢地方大啊嘛，啲人就手脚慢啊，点得嚟耐啲咯？不过唔紧要啦，我今次我都系觉得拉登赢噶啦。 他是不是想讲拜登啊？ 是 的，他讲了拉登。 即是这个叫做网上流传的茶餐厅笑话。啊、那即当然说明几点啦，就是茶餐厅都关心。 嗯、 不过又好像一知半解这样。嗱，头先我同彭晴都 我哋都一知半解嘅， 一知半解，你知唔知啊？就算我哋几熟咧，即系早知叫你考下嗰啲美国专家啦， 点啊？ 叫你考下你阿拍档阿金毛凤咧，你试下叫佢唔准睇住个 list， 叫佢读出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名单，佢可能读唔晒噶。 喂，因为啊，咁又 系咪嗱？我哋几多咧？即系唔同嘅朋友咧，都系话咪得两个啊嘛，咪侵侵同阿登登啊嘛。 两个系最多人关注同埋支持。 但系真系你唔知噶，你连睇选举新闻咧画面咧，几时又报过有第三个出嚟噶？ 咁其他嗰啲真系嗰啲票争咁远， 都要报噶 票， 香港都报噶。 你讲啦， 香港我最记得有人就话咧，香港就算你系嗰阵时有几个咧。不是说叫什么鹅啊那个素人呢、 哦哦、 不记得叫什么名 字香港讲选举条例讲一个名字要讲一臭名 字。是啊 是 啊 是 啊。所以好笑的真的。是啊那我们后来就发现原来呢不是只得侵侵和登登的、哦。起码呢还有些人有份的。有些就正正经经的啦即是譬如可能他说啊他不知道哪个 Green Party 啊绿党的。有些就说自己不知道一个什么即是自由的这样。啊跟着呢原来还有个荷里活歌星 哦，系啊，系啊， 這个我哋后来先发觉，之前唔系佢宣布，佢以为佢玩嘅啫。 系啊，佢真系参选嘅， 同埋真系攞到票嘅。 系啊 ，Kanye West 啊嘛，系啊。咁啊，仲要系咩咧？佢投票嘅时候咧，我投俾边个啊？佢投俾自己。 喂，好合理。喂，唔系呢个古今中外啲政治人物都投俾自己。 投俾自己啊？ 梗系啦， 系嘛？ 一定是的，你見譬如、台灣選舉那些，他們全部都說哎呀馬英九他們啊，上對馬英九夫婦啊，這樣投票，蔡英文有投票都是投票自己， 投票自己我知道， 或者 我明白，是但是都輸的啦， 我以為他叫大家、投票買 CD 那樣那些 是，但他真的寫了他自己的名字在這裡，我們就不得的，拍選票肯定犯法的，是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就拍到啲選票呢，咁咧就因為佢有一格咧，除咗係有兩個美國當然嗰、那個候選人個總統候選人名之外咧，佢、有一格咧就可以自己寫落去嘅。 好笑自己寫喎！ 佢自己寫落去啊，係啊，冇錯，就寫自己嘅名落去。啊，但你又冇理喎、啊，雖然佢今次話即係即係當然喺今次嘅選舉當中啦，候選人當中， 佢梗 係冇份啦，但係佢都攞到60,000。票有超過成60,000票，有60,000個選民去支持他。 他會不會要求重新點票？如果我是他呢，我一定是會提出的。 這60,000票可能很關鍵。 不是，我的理據是怎樣呢？Yo, 你看我的 Twitter, 你看我的 IG, 動一下都幾百萬的 followers。有乜理由而家出到嚟争咁远？ 系 系啦，喂，呢、這个大条道理。 但如果佢啲歌迷 重新点票， 啲歌迷都唔支持佢参选嘅话，我谂即系佢要等四年之后睇下到时点啊。佢话佢2024会 继续卷 土重来， 佢后生啊嘛， 白宫啊， 冇问题嘅，系咯，我哋都可以，我哋顶笼系买嗰只药膏嘅啫，又系成日都系买呢只药膏。咁啊，但系喂，如果你讲下呢个咧，仲有个好笑嘅，有人咧。做了另外一個另類的民意調查，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年那個選舉呢，啲人就為了、知道那些民意走勢呢，就大家好好心急嘛，睇地圖嘛。結果呢，原來網上有另一種的民意調查喎。 係咩 呀？就是呢個叫做呢 Porn Watching State by State， 即係睇鹹片。 請問又有啲咩啟示呢？ 嗱，我俾你睇下，我 send 俾你。 真係講嚟聽啊。 我 send 俾你睇下，一齊講，因為你收唔收到啊？啱啱收到囉。 系 啦，佢就话啦，喺美国根据最多人去叫做搜寻嘅嗰个名词，喺嗰个好知名嘅色情网站，佢就会统计全美咁多个州究竟佢哋中意睇边一种类型嘅色情主题片。 嗯 ，state by state， 结果哇犀利啊， 哇， 好犀利啊，红州好多啊， 系， 但佢红得嚟系讲咩咧？嗱，真系好夸张，根据佢呢一个咁知名嘅色情网站咧。他说那里有，我都数翻有几多呢，有三分二啊， 喺东岸同埋西岸啦， 可唔可以咁讲啊？大部 分向南边系啦，东西岸嘅南边啊，都唔系有少少北边 啊。系啊，佢哋系 search 咗呢一个 lesbian 嘅， 哇， 系啊，咁 犀利。 咁另外，如果要讲喺其他嘅话题咧，哇，估唔到喎，真系啊！ 我讲个出得街嘅先，跟住你先讲吓。有人中意睇卡通咯。 有很少、啊、 有三四个州咧，中意睇卡通，卡通，卡通。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卡通。咁跟住咧，有个好细嘅州份咧，就中意睇 Asian 咯，即系专门就系睇亚洲嘅咁样。 哦，去到夏威夷嚟嘅。 嗰、那个系咪夏威夷？ 系啊，嗰、那个夏威夷。 果然你熟啲，好啦。咁其他交俾你咯。 其他中意睇啲咩啊？ 系啊，我唔知点解会咁样噶。其中有一个系、 哦、我了解到 有一个有一个系 step step 咩咧 ？step 咩咯？ 有 几个 step 啊？佢有 step mom 啦，有 step sister 啦，仲有就冇点解冇 step father 咧？ 嗰个唔需要 咩？嗰个唔需要， 嗰个唔需要有 系啦。 嗰、哦那个应该冇嗰啲系列。 唔系，但系我唔明啊！我有啲唔系好明咧，就系、是。看得出是 step 定系唔系 step 咁啊？ 唔系啊，即系话喺呢啲人心目中，喺啲观众嘅心目中咧，佢系大家会有幻想嘅对象，所以先至有呢啲系列嘅片。啊、你冇理由唔知啊嘛？ 我就嗱，因为我睇开日本嘅，日本咧佢系走法律罅嘅，因为佢唔俾你咧讲话真系即系自己有血缘有法律咧，咁系乱伦系犯法噶。咁所以咧。日本的所有呢啲片咧，佢只能夠將佢變成繼父啊、繼母啊、繼族啊、繼乜啊咁啊，係啦。但我唔知道美國係咪都係咁喎。 係我唔使。 即係我唔知佢有冇法律要求，定係佢有呢個癖好咧。 我諗 佢係癖好，唔係因為法律喎。 我諗呢個世界上好多觀眾嘅諗法應該都好類近啩。如果唔係計呢個 lesbian 之外，係咁多人會對於 step mom 啊或者對 step sister 咧有一啲特定嘅幻想、 啊。但有啲我唔明喎，咩叫 E B O N Y？ Ebony 係咩嚟㗎？ Ebony 黑人， 但佢有寫住 black 㗎。 Ebony Ivory 哦，係喎係喎，咁、啊、但佢有一個係 black 嘅就咁。 係咯。 有咩唔同啊？ 我都系唔知道有啲咩 哦。但系你会唔会嗯系、 啊、？Ebony 咧就系、是、好深色，好深色咁样嘅 肤色， 肤色 咁 black 都系黑色， 系啊。 咁有咩唔同咧 ？Very dark color， very dark 同埋即系 normal dark 噶，唔通系咁样？冇，即系我哋发现原来咧民意调查咧，即系就算你 好黑或者唔系好黑啩，真系。我真的不知道，因為可能有些是叫做 彭晴，你做什麼？你做什麼上在網站上找 African-American 的人 種、哦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他可能有菲裔，他又有可能是、即拉，因為南美又不同，非洲又不同。 他說呢，如果有 skin tone 呢是、即 skin tone of the beautiful woman is what we would call ebony、 哦、是不是一個是男一個女啊？ 我真系唔，我都唔系好识，我真系要。 使唔使我哋一齐上呢一个知名嘅网站度打一次？ 系。 咁究竟出到嚟会变成点嘅咧？ 我欢迎你去俾 membership 去睇，睇完话俾我你听。 好似免费噶。 系咩？ 但我想借你部手机。 星星的光芒夜夜亮，令美梦添缤纷。闪闪星辉为我情怀，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每晚也陪伴，让我等到那天，美梦都变真。光辉的星辰夜夜落在世上洒下吻，轻轻的亲吻有情人，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它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星辉照有情人，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它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 问下个天，问下天上的星星，到底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啊？搞到大家咁紧张啊！对啲选举，有啊 ，Danny 姐叶德娴嘅星尘。 系啊，头先我哋喺播歌嘅时间咧， 睇咗啲嘢。 我哋就以节目搜集资料为名，咁亦都系事实嚟嘅。我哋就借用咗彭晴部手机上咗网啦。咁你翻到去你自己决定啦吓。 又似你 点样交代真系嗱咁啊！我哋揾唔到有咩分别啊？Ebony 同 Black 啦， 靓咯，系啊， 系啊，即系都系嗰啲，我都睇完咗之后，我都系想即刻， 系咯， 唔想睇啊，咁样， 系 啦。但系既然讲开呢一啲，即系咁啊，人有唔同嘅癖好啊，或者叫做喜好啊，咁啊，有啲人可能净系中意睇啲好正正常常嘅嗰啲咸咸湿湿嗰啲片，但系都有人中意有啲特定主题嘅。咁同样地，色情系咁样， 系 愛情都係咁樣。 啱啊！ 係啦，哇！ 今次呢個愛情啊，真係啊，短暫得好緊要。 但佢短暫得嚟又好長喎、啊。 年紀嘛， 係冇錯， 係咪啊？ 係兩個年紀之間嗰條紅溝好長啊！ 我哋講啊，成日啲忘年戀啦，咁有啲報道你都見到㗎啦，其實都咁。但係佢 specific 今次係咩咧嚇？ 佢哋之間相差嗰個年齡係可以去到，淨係佢哋相差嗰個年齡啊！嗱，記住，我係講緊佢哋相差嗰個年齡本身，好似都可以就嚟攞到$2搭車㗎啦。 争少少， 争少少， 系啦。 佢哋两个，佢哋两个嘅 difference 啊，已经可以去搭$2车啊，争少少就。咁如果你净系计翻吓佢原本个年纪嘅话咧，当之无愧地系可以攞到呢一个高龄津贴。咁冇嘢嘅，主要就系咧一个就系、是、哦，仲要咁样喎，彭程。 点啊？ 照计另外嗰个咧，其实系未有得投票啊，投得票未咧？ 十七岁 啫， 十七岁 未得， 系 嗱，即系话一个就攞埋高龄津贴，另一个连投票都未有得投。 系咁啊！呢件事发生喺边度啊？发生喺印尼。 印尼 系啦，爷孙恋啊，我都可以话系吓，78岁就娶个17岁， 系 系啦。咁啊，啱啱咧，即系之前其实就喺啲报道都见到，哇，好犀利啊！ 系 两架车满晒嗰啲啊， 做咩 啊？礼物啊，又车啊，又床褥啊，又衣柜啊，家私啊，黄金啊，哇，好劲啊吓！咁啊，非常風光啦，諗住即係係啦，迎娶呢、這個年輕比自己年輕61歲嘅， 爭好遠喎、啊，大佬啊，61歲、啊， 係啦，點知真係咧，哇！其實佢哋相愛嘅喎、啊，係佢結婚嘅時候就話：哎呀，我哋都希望快啲生個 BB 啊，係啊，冇錯啊，生一個都好啦，都夠。點知 係 呢段婚姻只不過係維持咗22日就，唉，真係。真係慘啦，咁就話要離婚啦。 係 離婚唔係個女人話要離婚，唔係17歲哥話離婚，係個男人話要離婚。 我想先講個男人離婚個理由真係實在太過神奇。 點解？ 佢話因為屋企人反對。 啊！ 個男人屋企人反對，我真啲想講係個阿爺屋企人反對添。因為點解咧？嗱，佢幾廿歲咧，咁其實就之前有配偶嘅，咁啊離世，喪偶，咁咧後來就同啲仔女啊，同啲孫咧就住埋一齊，孫都有啦，大佬。咁但係你嗰個本身又係你呢個所謂嘅後母，就一個 step 孫嚟喎，個年紀。佢話個個都聽到話咧，你要娶一個17歲嘅少女咧，完全不能接受。佢話佢只能夠離婚反對。咁你知唔知？我覺得最邪嘅地方係咩咧？人哋女方都有家長噶嘛。 係咯。 女方家長當初竟然肯嫁。会不会太骑呢？ 真的、啊、 如果我是那个女方的家长，对不住，我接受不到。你说我世俗保守，差、一个甲子、啊。 咪系咯，但都肯嫁、啊，啱 都肯嫁，点解会咁？ 咪咁唔使攞翻晒啲礼金嘅， 都唔重要啦嗰刻。 唉，咪好似同啲股票上市咁样咯，临阵又要缩，哎呀，真系啊，激死嘅。 咁都得。晚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又再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10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2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方提及你体贴入鼻，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着空气。既定晚餐仿似病人，我就算偶然更新，缺乏你都差点吸引，甜痛苦感，常够反差质感。有各种厄困，我没有天分，王子般捍卫你，做你的 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沿路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替给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好想你批准我隔离陪伴或跟你，好想至少一晚成为情侣在一起，四面墙内我无运气向来自你，留了座独对空气，通宵线上等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是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其余七宗属输入个案。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5374宗，三宗源头不明个案详情在昨日记者会已经公布，包括是一名50岁男患者，住在大埔宝雅苑兴和阁在湾仔翻工，另外一名38岁女患者在愉景湾以图轩居住，在中环翻工，另一名源头不明个案是一名42岁女患者在元朗翠苑居住，她的丈夫早前 是早前的一名确诊病人。大埔先后出现新型肺炎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政府表示基于风险评估，由今日下午起一连三日安排检测承办商到大埔，透过流动车派发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瓶。流动车今日下午一点半至六点停泊在广福道41号恒生银行对出的的士站附近。市民可以前往索取和交回样本瓶，费用全面。明日和后日流动车辆的运作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政府发言人说，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个案会即时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又呼吁所有对身体状况有怀疑人士接受检测。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就不适切居所住户的住屋状况，包括劏房、天台屋等进行调查，和2017年的结果比较，发现部分住屋标准较三年前改善，但人均居住面积就下降。调查发现部分住屋标准有改善，包括超过九成的居所有安装冷气，近九成的居所有独立厕所等等，但调查亦都发现受访住户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40.7平方尺，比三年前的50尺细，超过八成住户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政府公屋标准的75尺。另外有超过六成住户被濫收水电费。大联盟建议政府订立住屋标准，包括人均居住面积等等，并为改善居住环境制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市建局说，首次先导项目焕然易居，余下的43个单位将以市价七折定价。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这一批单位受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等影响，拣楼活动都要押后，而发售安排亦都已经准备就绪，短期内会推出接受申请。他表示，计划的申请人入息及资产限额会按首次单位订定的主要资格准则来定。而项目早前以六二折发售的450个单位，上个月已经有超过九成业主完成验收和修葺工程，超过160个单位业主亦都已经入伙。今次余下首置单位的发售计划包括有开放式一房、两房和三房单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转车站因为有意外，现在一带开始挤塞，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有些重阳节消息提大家，就是在屯门直到今晚的7点钟，介乎涌浪路和曾咀灵灰安置所通道一段的念湾路会暂时封闭。而天水围的天成路就有个道路工程，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沿天成路往天福路方向左转入天柏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主唱 Yellow 野佬， 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 冇得比。作曲余香莹 Jason Lee， 作词关燕荣，主唱余香莹。 你怕比激动我自己，自问我完全付出所有力气。 善良作曲谢霆锋，作词乔星，主唱谢霆锋。 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个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两点半新闻回来之后啦，继续当然我们的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啦，吓， 冇错， 这个浪咧真系啊，上个星期啊豪仔提过大家噶， 我有啊， 系啊， 不过有人唔记得啫嘛， 唔系我记得， 我兜口兜面同佢讲都唔理我， 但系我。即係我對呢啲嘢嘅興趣真係唔大， 係自動過濾咗。 即係係自動過濾咗。 你而家都明白，你啲男士聽你講，可能一啲嘢佢入唔到腦，你唔好怪佢。可能佢聽完哦咩話 ，Honey 你講咩話？ 啊，我 Honey 講嘅嘢就唔同啦。呢啲嘢就冇乜所謂。 唔係我話你講完之後，你 Honey 唔記得喎。 我會令佢記得嘅、 哦。好啊，你講啦。 但係呢個浪咧，大家一定要記住， 同、okay, 埋、 okay, 一定要留意住啊！ Okay, okay, okay, 如果你喺個呢個嘅話題或者走進潮流嘅尖端嘅話， 都唔一定嘅。如果唔係，一種 唔係到咯，起碼都 哦，係係係，唔係或者咁講，可能你會有啲疑惑，點解呢輪除咗最多人講有登登嘅侵侵之外咧，點解間唔時都會聽到有人講話鬼滅啊？又問你有冇咬住碌竹啊？又或者可能你會聽到咩全呼吸啊？不過其實相對講呼吸係少啲嘅， 少啲嘅 鬼滅就聽得多啲嘅，可能你都會拗頭。 講咩鬼滅？係 啦， 你講乜嘢？ 嗱，唔係你上個禮拜話教識我啦，係啦，提醒大家啦，咁都真係唔知道呢個鬼滅之刃啊！哇，真係巴閉到不得了。 係啊， 最近嗰套電影係咪 啊？係啊， 叫做 動畫電影， 係劇場版《無限列車篇》咧。哇，十日啫，喺日本上映已經破咗100亿嘅票房， 系 成为咗打破最快破百亿票房嘅电影。 100亿 啊！ 我哋七算嘅话，即系系咪700万嘅？ 系你唔好叫我计数， 定系7000万啊？系啊， 总之劲喺台湾亦都好受欢迎， 系咯系咯。 喺香港都系经理咁讲之后，就即系出现咗头先啊呢个鬼灭啦，有冇鬼灭乜啦，鬼灭乜啦咁样嘅情形啦。 系冇错啦，咁啊。我相信我就算再讲完一次俾你听咧，究竟嗰个古仔讲咩咧？其实你估彭程会唔会有兴趣想知道佢即系嗰个内容啊？你会唔会想睇啊？ 即系都要知嘅。 唔系，即系嗱，讲真啊，你会唔会即刻你会听到佢个票房会吸引你多啲啊？定系你听到佢变成咗即系一个潮流用语之后咧？你會都想知道下喂，咁究竟發生咩事呢？ 我都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即係好似頭先你之前所講，嗰啲 Ebony 嘅即係動作片，我冇咩興趣想睇咯 ，sorry 咯。 係啦，咁最後咧，嗱，OK， 我頭先仲喺度好心急想計算下100亿即係幾多錢到咧？咁樣，佢應該係有6000几万啊，好似， 嗯， 係啊。 我唔会，我计数差系又要承认，所以我唔引证。 Okay. 但系呢个鬼灭嘅风气，既然都咁巴闭咁， 系啦，咁佢最近有几个巴闭嘅地方啦，即系我哋如果好快速讲一次咧，佢就系咧一套已经完结咗嘅动漫嚟噶啦。咁所以不过系咁样，漫画就完咗， 电影就啱啱。 咁但系咧，佢嘅动画版咧就有啲人咧仲系未完嘅。咁点解咧？我上次同我物理治疗师倾偈嘅时候咧，佢同我一样嘅，都系即系宅男。佢系咁讲《鬼灭之刃》，咁我就好 casual 咁讲咗句，我话：，嘿，不过咧个结局咧有啲烂尾啊！跟住佢即刻停咗手，捽紧条尾龙骨都停咗手。啊，师傅咩事啊？我未睇喎。哦，你未睇？我完咗噶啦，我系等紧睇漫画版啊嘛。啊，唔系佢等紧睇动画版，漫画版就完咗，但佢话佢睇嘅系动画，原来动画篇就未完。哦 ，sorry。诶，我话烂尾啫，你估唔到我讲咩嘅咁样嗱，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香港都几流行啦。咁佢完咗啦，不过动画就未完嘅，有啲人就追紧。咁啊，呢套电影而家上紧咧，其实就将佢某一个章节就攞咗出嚟，就即系独立一个故事，好似我哋嗰啲即系普通拍电影嗰啲外传都系咁噶。哇 ，Star Wars 如果边一个主角收得咧， 系 整套外传先 拍落去， 系啦，整套外传嚟介绍下先啊，究竟呢个角色系点样 嘅？即系而家都有呢一个情形啦。 而家呢个都算系嘅，因为我冇睇呢一套电影，我唔知佢实际嗰个内容咧。不过佢哋就话系啊，将其中一幕喺火车打斗嘅故事咧，就唔知讲得长啲咁样咯。咁啊，哇，大受旺场，100亿， 系 咁，而且咧， 日本啫，你记住 系啊，同埋你如果想知道佢有几咁巴闭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如果你见到日本咧，无论系佢哋嗰啲网民啊，做紧啲咩咧，出乜嘢周边产品或者 cosplay 啦，或者出一啲可能系美食啊、珍珠奶茶啊，全部都用佢嚟做一啲造型。譬如我举例咧，我见到咧，因为佢有一个角色咧，就系嗰个泥豆子啊，里边嗰个阿妹妹咧，佢就咬住碌竹嘅，因为佢变咗鬼啊嘛，咁为咗唔俾佢咬人咧，佢就攞碌竹咬住，咁咧佢呢一碌竹咧。就好多商品可以攞嚟用啦！你谂下嗱，俾你谂已经有好多设计喺度，譬如有人做竹筒饭啦，譬如有人用佢嚟做嗰啲好似好甜嗰啲，唔知咩米糕啊，定系嗰啲羊羹嗰啲啦，羊羹啊，因为日本都好兴噶嘛， 豆和果子啊 嗰啲 friend 咧，佢就攞咗个碌竹嚟做啦。咁佢之前咧，咪话佢系瞓喺嗰个好似。叫做張國榮嗰個咩話？倩女幽魂，倩女幽魂佢孭住個竹籃嘅，佢就孭住個竹籃孭住個妹妹啊嘛，因為個男主角叫炭治郎咧，咁啲人又喺度發明咯，就話啊呢個可以做背囊攞嚟賣啦，所有呢一套動畫咧。变晒揾食嘅，即系 件衫都系啊！话佢着嗰件好有特色嗰件咩浴袍啊？ 啊系啊系啊，好 多綠黑黑嘅格仔咁样咧， 系 啊 系啊，因为 衫啊， 系啊咁啊，甚至乎有好多所谓嗰啲叫做你想 cosplay 佢咧，最平系点样 cosplay 咧？因为佢系啊，好笑啊！即系佢将一啲普通绿色嗰啲格仔衫咧，就变咗出嚟，都系都几似喎。 系啊，好受欢迎。做泳衣我都见过， 做泳衣都有。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少少奇迹嚟噶。我都会觉得哇，原来咁犀利噶，即系佢嗰个直卷嘅程度。咁啊，而家佢仲登堂入室去到咩地方咧？ 日本嘅國會 係 啦，話呢個你話你都見到佢哋喺度咧互相質問即係時候咧， 係啊冇錯， 係啦，日本嘅新任首相菅義偉，佢係咪就用咗佢嘅對白啊？等我睇下先。 佢用咗對白啊，係啊，因為佢俾人哋質問啊，喺個國會嗰度，佢咧就話：，你好，我而家回應你，你俾我使用呢個全集中呼吸，你都答你個問題啦。係 啊，佢話因為佢話因為質詢我嘅係江田。佢里边系咪有一个系我睇下先吓，我唔关事，我呢个唔 知啊。系啊，佢只不过用呢一种方法嚟到回应佢。 系啦，佢就话请我用全呼吸嘅方法咧，就嚟回答咁样。 系 咁，因为咧，其实佢后来都有解释嘅。佢话因为呢个所谓呼吸法咧，就系呢一个鬼灭之刃里边咧，佢哋嗰啲主角咧，爱嚟增强自己嗰个对抗鬼嘅方法，所以佢有好多名嘅，有水之呼吸啊。雷之呼吸啊，風之呼吸啊，其實咧呢啲我哋睇慣日漫嗰啲咧，你就知噶啦。其實只不過咧係將你以前睇星矢嗰啲小宇宙咧，佢改個名啫嘛。係啦，因為佢每一套漫畫咧都想話俾你聽，你有一啲好勁嘅力量嘅。咁以前你睇星矢呢啲就係叫小宇宙啦，你睇龍珠嗰啲就叫戰鬥力啦。咁可能你話睇Marvel 嗰啲，咁可能佢咪都係有唔同嘅能力咧。咁佢呢一套漫畫佢就自己設計咗，就叫做呼吸。不過幾有中國嘅特色嘅，即係佢就講到話調和自己嘅呼吸，注意即係好似咧吐納氣功咁樣啊， 係啦，我哋用個呼吸冥想等自己冷靜。 好笑啊！所以我又有水雷電啊咁樣諸如此類。咁你見到佢入到去日本國會都有用咧。頭先我同彭晴講嘅時候就話，咪好似咧，我哋有啲官員喺議會裏邊講下嘢嘅時候，可能佢都話各位，我哋最緊要係咩啊？要好似獅子山嘅精神。放开彼此心中矛盾、啊、即我哋都会引用一句歌词咯。 系啊，睇先至报告嘅时候啊 嘛。系啦，好笑噶。 重要嘅宣布。 系，所以我觉得咧呢单新闻咧都有趣噶。就算你唔中意睇呢套漫画咧，唔紧要，你可以了解到咧就系、是、原来呢个日本漫画咧，佢哋成为咗日本嘅，你可以话血液一部分啊。 系啊。 佢哋嘅首相或者你话佢哋一啲政治人物，佢唔会觉得话喂冇理由引用啲小朋友嘢啊。 系。 佢会觉得。呢種係同名人金句差唔多咁重要嘅嘢。 而家我諗佢哋嘅生活裏面咧，都幾乎係圍繞咗呢、這個係啦、鬼滅之刃啦。一間又話咩鬼滅咩育兒法啦，咩鬼滅咩咩貧窮啊，即係哇用曬呢啲名啊，完全都係鬼滅騷擾啊等等。點解有啲咁嘅情況咧？而家呢個咁樣嘅浪咁樣殺到埋嚟，真係有啲咩影響咧？ 係啊，我哋轉頭翻嚟傾一傾下。 係啊。同大家一起再探讨一下这个现象。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世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浪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心冰火魔法，行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吼，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世无办法以一当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命一生死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 假使碰上自残高，多得索魄再回报，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嘅鬼灭之刃，现场就杀到嚟啊！喂，我谂啊，点都要知少少啩，系咪真系要咁样啦？卡力嘅鬼灭之日啊，喂，有呢一只歌都有关系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啊，呢只歌亦都系因为你见到个名啦，亦都系食住呢套动画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又发生一个咩现象咧？這个现象咧，亦都系同呢个漫画有关嘅，佢就叫做鬼灭之骚扰。 嗯， 系啦，咩叫鬼灭之骚扰咧？嗱，可能。你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咧，你会唔会喺头先嗰十分钟里边，你会感到有一点嘅茫然，就系话 有啊。 其实我都唔知道你讲乜，但你哋要讲得咁兴奋，仲我隐隐约约好似 feel 到咧，就系如果我唔知嘅话咧，系我有问题咁样，好似我哋咁 out 嘅 咁 样。 唔系，唔系有问题。 系啦，或者好似系即系我唔好啦，我咁都未听过咁样。原来咧，如果各位听众头先嗰十分钟，如果你有呢一种情绪嘅话咧，恭喜你。首先你是正常的。 哎呀。 是啦，因为你未听过的时候呢，咁人对于未听过的东西就当然会茫然的啦，这个很正常。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都觉得为什么你们要这样都要讲两次，两个礼拜都要讲发生什么事呢，这样更加恭喜你了。你成为了鬼灭骚扰的受害者。 受害者。 受害者。是啦，因为这个呢，原来在日本呢，他说他们最近呢就掀起了一个社会的现象呢，就叫做你今日俾人鬼灭骚扰咗未啊？嗱，留意系话你俾人鬼灭骚扰未？唔系问你睇过未咁样？咁系咩意思咧？ 骚扰系咩意思咧？ 系啦，骚扰嘅意思咧，我原来佢就话喺日本，因为好多人有睇呢个动画，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冇睇呢个动画，于是乎咧就会形成一种对话咧，就系、是。彭晴，彭晴，喂，你有冇睇《鬼灭之刃》啊？ 未啊！ 冇搞错，咁都冇睇。 搞错， 好 out 喎！ 中意嘛？唔 喂，你快啲睇啦！如果唔系点同你讲啫？哎呀，你呼吸，你要学阿雷之呼吸啦。好啦 ，dead 咗，转个头，佢去饮咖啡。个店员又同佢讲：小姐想饮啲咩啊？你有冇睇《鬼灭之刃》啊？仲未睇啊！哎呀，哦，咁冇嘢啦，真係咁都未睇。 即係总之呢，而家出现呢个情况骚扰到一个地步，就係你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咩人都好，係咪几乎都有讲到呢一个话题。 係啦，原来呢，佢话呢一种所谓叫做鬼灭之骚扰呢，喺佢哋日本嘅民间呢，就係话好多冇睇呢套卡通冇睇呢个漫画嘅人，不停俾人问你有冇睇呀。而且当自己话冇睇嘅时候呢，佢又唔一定係笑你嘅，但就会有一种好似呢，好可惜啊！我觉得彭晴，你咁都冇睇啊！哎呀，哎，你过去嗰24小时真係浪费咗人生啊！你真係係啦，即係会有一种呢，好似觉得等对方唔抵啦，有啲难以置信啦，咁样 勾咗啦， 係啦，觉得好奇怪啦，咁样嗱，作为一个参考对比呢，咩叫做唔係骚扰嘅问法呢？彭晴，你食咗饭未啊？ 食咗啦， 食咗又得。冇食又得， 啊、 你几时会听到啲朋友讲？ 有冇搞错？你唔食饭？ 你唔食饭，你仲未食饭啊？你真系个人好有问题，你仲唔食饭啫？冇噶嘛？ 唔系你唔食饭都会讲两句，但系唔食饭有冇问题？ 系啦、啊， 就唔关 你。你唔会俾人哋觉得你好离谱咁样噶嘛？咁、啊、原来咧，日本人咧，佢话咧话，我觉得好烦咯。我本身咧，我就唔系中意特别睇卡通嘅。咁、啊、我唔睇有咩问题咧？我点解一定要睇咧？咁、然后有啲咧就调翻转咧，就系话。 本来都想睇噶啦，因为个个都讲啊嘛，即 系 好似阿彭程谂法，咁咪八卦下，知少少都好 啊。 点知佢话咧就俾人咧问得太过即系彻底啊，系啦，佢话咧反而有种咧就系、是、得啦，我唔会睇、 嗯， 你咁想我睇啊嘛，仲要讲到我唔睇咧，好似我 out 咁样咧，我偏偏唔睇咁样。 烦厌啊，其实真系。 系啦，咁咧佢哋甚至乎喺 Twitter 嗰度咧，佢哋日本中意用呢个嚟玩咧，佢、哋会不停喺度追问咧，就话点啊？你今日有冇俾人骚扰？有，我俾两个骚扰咗啊！哇！我開頭以為鹹豬手 係性騷擾啊， 係啦，原來係呢一種鬼滅之騷擾。 係不過又冇理由喎，紅姐嗱，我聽你咁講嘅話咧，就以日本嘅即係民族性咧，冇理由佢哋唔咁一齊心上下一心咁樣嘅喎，即 係 因為嗱，你見啦，日本。即係潮流興嘅誒換衣啦、髮型啊、服裝啊等等咧，佢哋都好中意一窩蜂咁樣咧，全部冚冷都要學習噶嘛。咁如果而家呢個係咧鬼滅之刃嘅風氣咁勁，咁冇理由係啦，唔一齊去加入噶嘛，因為 你 非我族類啊，係咪啊？ 你而家本身就係用緊另一種方法嚟騷擾我咯。你諗下嗱，你諗下頭先阿彭程嗰個形容係點噶？咁受歡迎。你哋又要咁一窩蜂喎？點解你會唔跟嘅咧？咁樣 即係奇怪啫。 係啊，嗱呢個好笑啊！即係我睇完之後咧，我就發覺原來咧嗱，日本動漫大國都唔一定係每一個人都中意睇嘅。其實呢個事實證明 係啊， 唔係中意睇啦。但係原來啲人係好中意叫你睇嘅。 中意漫畫啫，都唔一定係中意呢只漫畫嘅嘛。 係啦，可以唔睇噶嘛。 睇噶嘛。 係啦，嗱咁你話啦，我哋香港咧，我哋普通人，你有冇試過遇到咧相類似嘅呢種叫做？你唔系唔知呢样嘢系嘛嘅骚扰情况咧？呢种鬼灭骚扰喺香港咧，又会演化成咩版本呢？ 日常生活我谂好多呢啲例子啊，早排兴嗰啲咩咩奶盖嗰啲奶茶咧，珍珠奶茶，喂有冇饮啊？有冇？冇 喎。系啊。 点解唔饮啊？唔中意饮甜嘢喎。 系啊。 有冇搞错？你唔想试下？中唔中意？ 你做咩唔打卡啊？ 嗰只 叫做咩话？苦民珍珠奶茶啦，黑糖你做咩唔排队啊？你排好耐喎。嗱，如果你话 即系人哋排队，我就偏偏唔排。 系系啦，我有啲咁嘅情况嘅，同埋原来真系多人问嘅。我身边咧，如果你话饮珍珠奶茶之如此类咧，啲人都有啲人问你有冇去到排队啊？你买咗未啊？你有冇试过未？搞到咧，由于佢问得太 casual 啦，嗰种 casual 咧，直情令你觉得。是理所當然地你應該要做而你未做。 是啊。 是啦、啊、你就會有啲搞笑。 同埋覺得你唔做呢第一你勾啦第二你老啦係咪因為排隊冚冷聲細多嘛。 咁我如果唔係我要讓座啦大佬係咪先。我另一個我覺得似少少呢我都有騷擾過彭程嘅。有冇睇《愛的迫降》啊？ 係你成日都同我講啲劇真 睇咗《夫妻的世界》未啫、 啊？ 哇！喂，鉛筆咁靚，你都唔睇啊嗱？我覺得《愛的迫降》嗰一期咧、 啊， 有少少嘅， 有少少呢啲騷擾 嘅，嗰啲算係愛的騷擾嘅，唔係嗰啲叫咩？愛的迫睇啊！係 啊， 你仲未睇啊？真係。 所以咧，係咯，日常生活裏邊到底有冇更多呢啲例子？我哋翻嚟再 講下， 講下嚇。鬼滅之刃，你覺得唔關你事啫？頭先講嗰啲例子，可能日常生活都真係成日遇到嘅。喂，唔好咁 mean 得唔得啊？邓小巧都系咁讲啊。 假期实八八八八，食碌老细，家很严厉，包空卖艺，冻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心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每日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 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 令缅甸步向民主的方法并不可行。昂山素姬支持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军方统治，要求急速转变的期望并不现实，只会损害渐进所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广富登日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跟进较早前的意外啦，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海事训练学院对出有意外，咁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敬请小心。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轩尼斯道的快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啊，一带挤塞，经过都是要小心。而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挤塞车，同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的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系塞到去管道出口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芜湖街。最后有个封路提提大家，就是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啦，直到今日嘅六点钟，下昼六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陶街一段的慢线，还有福陶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音乐说路口音的音乐选择， 佢想分手咯，咁多人讲。好心一早原本不是揀這隻的， 是 大家都不知道。 好啊，你 原本那隻歌叫做《亂世佳人》，但是就、因為當時就加上一些緋聞啊、嘟嘟啊關係呢，就不如轉歌了，你轉就轉咯，就轉了《好心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是啊，继续我哋嗰个鬼灭之刃式骚扰嘅话题之前啊，吓系啦，冇错，咁啊，稍后时间都会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啦，同埋讲下啲名人古仔嘅，提下大家吓。 冇错冇错，咁啊嗱，其实佢带出咗一个即系信息咧，即系话有阵时咧，我哋会有身边有啲流行嘅事物咧，佢都会几影响到我哋即系日常嘅嗰种好似選擇咁樣 有壓力嘅，其實真係有陣時都係會有。 係啊，我覺得對上嗰次咧，全港有一個最大嘅壓力咧。我唔記得兩年前定三年前啦，就係呢一個咧 Marvel 電影咧，呢一個叫 Iron Man 咧，即係終極之戰啊。咁呢個 Adventure 嗰陣時係癲喪地咧，即係全球啊都大賣噶嘛。咁嗰陣時真係你會有種壓力咧，就係快啲睇。唔睇唔得，同埋個個都會問你睇咗 Adventure 未啊？咁樣你睇咗未？睇咗未？咁啊，問到一個地步咧，你會發覺你會向一啲咧，就算佢平時未必會睇英雄電影嘅人咧，你好似都會忍唔住問佢。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你嘅嗰陣時，好似話你會唔會睇 Adventure？ 但係你唔睇噶嘛？ 我係 係啦，冇錯啦，係啦，佢都係唔會睇噶嘛。但係我唔知道，如果對彭程嚟講咧，你覺得嗰一輪？你有冇少少感受到？可能都好多人喺度問你，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啊？ 我啲圈子好少，我諗你多啲。 哦，所以就係啦。我哋即係普通咁，真係會問咧，可能就會睇下呢啲英雄電影嗰啲咧。你真係發覺哦，佢都算係一個直卷嘅，但係亦都因為如果你圈子唔同咧，你俾人哋問 嘢啫， 唔係啊，你俾人問到先至會成為騷擾啊。其實因為咧，大家要諗翻嗰個所謂騷擾咧，可能往往就係嗰樣嘢對你嚟講。你唔認為你係應該要知噶？可能譬如話你嗰個圈，我舉例，可能原來彭程，我哋當睇電視咧，可能睇美劇多嘅。咁如果啲人問佢喂，你有冇睇咩 Black Mirror 嗰啲咧？佢唔會覺得話好意外，就話我平時都唔睇嘅。但係啦，而家就往往咧就係有一啲冇喺你生活圈子裏邊應該出現嘅名單咧，突然間有人拱出嚟，然後就好似要求你都要認同。 同埋呢個係一個潮流啊，喺一個傳承裏面都可能談論。 因為《愛的迫降》亦都係符合呢個例子咧，佢唔睇韓劇啊嘛，咁對佢嚟講，我點解要知咧？可能心裏面會有一種乜一定要睇嘅咩？係 啊， 係啦，但係你可能行過飲水機又一個問你，搭巴士又一個問你。个个都问你，就 是 一种小型骚扰。 就算之前嘅 N 字头嗰个嘅，即系收费嘅电视频道，咪嗰阵时有一啲我哋都谈论过一啲一啲节目嘅，譬如好似咩 Too Hot to Handle 啊， 有， 即系啦，诸如此类呢啲等等嘅节目啊，即系人哋话啊好睇啊好睇啊好睇啊，讲下嗱，都唔系一种有少少系压力，但系咧如果你听到人哋讲到好有趣嘅话咧啊。都好奇，戚起條筋，都會好想去知道嘅。 係啦，咁如果你話幾時會變成騷擾咧？頭先我哋好快就諗到一樣嘢，就係咁嗰啲行為模式咧。係，譬如嗱，舉例，你有冇買到隻螞蟻啊？ 係啦，係啦，你有冇借孖展買？ 你有冇借孖展買啊？咁樣咧，有時你都會唔覺咧，你聽得多咧，你都會諗。啊！乜真系咁普通嘅啫咩？咁普遍嘅，系咪真系要做嘅咧？ 喂，真 系 好普遍喎、啊，咁多百万人 系啦，即系可能你讲到咁上下咧，如果你冇买咧，你隔篱嗰个都会话：，你做咩唔买啊？ 系啊，嗱，隔篱嗰个可能分分钟系你个伴侣啊，会唔会令到你好大影响 咧？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有冇咩啊？ 你有冇咁样嘅受到影响啊？ 有，梗系有啦。嗱，我哋有共同嗜好噶嘛？ 有， 咁就 OK 嘅。 會嘅，會嘅，即系你話買唔買呢一啲所謂嘅一啲投資工具裏面啲嘢咧？咁可能都會令到你有呢種壓力嘅。譬如我哋都話啦，最早排可能幾年前好興某啲智能電話嘅，你可能你都會發覺仲未買啊。人哋嗰度最新出咯，嗰啲嗰陣即係仲係果籠咧，要排隊排長龍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咁樣嘅，或者去某一個聖地去打卡咧，即係都會。俾你造成一種壓力，咁再嚴重啲，當然就係話你結婚未？ 係啊， 買樓未啊？ 係啊， 仲唔買樓啊？唔係啊嘛，咁你有冇諗住移民啊？冇，全部都係。而我哋啲家長最聽得多嘅嗰種騷擾就係咧，報咗幾多間學校啊？或者你報咗學校未啊？嚇兩間咋？對我嚟講，而家呢個真係好大壓力。 所以係啦，一陣間我哋可以稍後時間再繼續討議討論一下，係呢啲壓力係咪真係諗深一層？真係俾咗一個動力你去處理啊？定覺得唔係喎，好大壓力，唔做唔得咧嚇？一間嚟傾下呢個時間，不如輕鬆少少先。我講到我自己都覺得好有壓力， 係啊， 真係。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冇错，舒缓下呢个咁紧张嘅情绪，听翻一首靓歌，趁翻而家少少啊清凉啊凉凉地嘅天气，好舒服。一路听嘅时候，一路挂住怀念哥哥嘅声音，亦都怀念住系冇错那段美好嘅日子。风继续吹，呜、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几时听都觉得咁好听嘅，同埋真系都保持嗰种经典嘅味道啊！哥哥张国荣喺1983年嘅时候咧，佢加盟华星唱片公司嘅时候咧，推出第一张嘅国语专辑，当时咧就唱咗呢一只歌。呢只歌咧其实系亦都系啦，同当年嗰个嘅乐坛嘅 改编歌， 改编日本歌都好有关系。 一定啦，嗰阵时佢啊，谭咏麟啦，大部分嘅歌 都系日本歌， 都系日本歌，系 梅艳芳都系啦， 冇错系。 呢一只歌咧改编自就系山口百惠当年咧退出乐坛之前最后嘅一首歌曲嚟嘅吓。咁啊，嗰首歌曲咧就叫《再见的另一方》。 再见的另一方 系啊，冇错。咁啊，写呢一首嘅广东歌歌词嘅咧就系阿郑国江老师啦，系啦，冇错。咁啊，呢只歌当然啦，咁如果切合翻山口百惠就去道别，即系告别乐坛，嫁人嫁俾三蒲友和，最后一只歌，所以咧佢个广东嘅歌词咧都带少少嘅离愁别绪。但系郑国江老师咧就话啦，其实即系佢唔知道究竟阿三蒲唱啲咩噶，佢只系觉得啊都有啲好似一啲离愁别绪咁样嘅感觉啦，咁所以佢就写咗呢个歌词。咁但系咧，其实咧又咁啱得咁巧啊！郑国江老师咧，佢讲翻起点解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讲过一样嘢嘅 吓，个唱腔问题 就话一嚟就唱腔问题可以稍微 大家讲 啦，系啦。二嚟咧就话啦，佢点解会加啲风啊等等呢一个概念摆咗喺里边咧？郑老师咧佢就讲到，其实佢听完呢只歌之后咧，谂起嗰个歌曲嘅前奏啊，佢谂起佢中学嘅时候听过一首艺术歌曲，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啊。个里边咧嗰只歌啊，本身嗰只歌咧有啲讲啊啲微风啊、野火啊等等嘅感觉。佢话咧讲翻佢当时咧成日同老婆拍拖咧去赤柱嗰度。拍拖，咁啊黄昏嘅时候咧，又有好多人喺度烧烤，哇，好似咧发生好多好多好缠绵嘅古仔。 因为咧教我如何不想他咧，其实系一首新诗嚟嘅。咁啊，以前有个即系作家啦，样貌就唔靓仔，但系诗就好靓，所以啲人就话系唔好见佢样，好阴功。佢叫刘半龙。咁嗰阵时嗰只教我如何不想他就佢成名作咧，就系头先阿郑国江老师讲嗰样，佢话。天上飘着些微风，地上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上他、 啊、 月光恋爱着海洋、 啊、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教我如何不上他。咁、 嗯、 所以就有晒头先即係你话郑国江老师諗嗰啲画面啦，风啦、啊、又吹到头发啦， 係 呀，又同恋爱有关啦，咁样。 係冇错啊。咁但呢呢一首歌嘅创作嘅背景就係咁啦。头先啊陶姐你提嗰样嘢就好紧要嘅。咁呢一样嘢呢就係关于呢就係嗰个版本嘅问题同埋唱嘅问题。因为呢张荣呢就好尊重郑国江老师嘅。咁话佢哋都认识咗好耐，之前啊譬如好似张荣拍戏嘅时候拍紧，好似柠檬可乐，咁咧就特登就话，阿郑老师不如咁咧嚟睇一睇我拍戏啊，跟住然之后就将我想嚟紧写啲歌嘅意念咧就讲俾佢听，即系佢哋已经认识好耐，都有好多交流沟通，所以咧。点解咧？阿张国荣录完《风继续吹》之后咧，非常非常之有诚意，就邀请阿郑国江老师啊，不如你听下我唱成点啊？咁样咁啊，郑老师咧其实就好想听嘅。咁、不过你知啦吓，佢、又要教书，咁啊，同埋佢讲翻就话，张国荣嗰阵时住得好远啊，话佢住喺新界，咁咧就唔系好方便要去佢屋企听。咁佢就话啦，不如咁啦。你喺个电话嗰度播俾我听，咁睇我俾啲意见你啦，咁、 okay. 样一听完之后，佢咩反应啊？ 个反应，我哋一定要引用系郑国江老师把口讲先得嘅。佢话其实我哋乐坛咧有一个罗文已经够噶啦，唔使多一个罗文嘅，因为我觉得咧你嘅腔调好像罗文啦、不如你用翻自己嘅唱法啦， 佢系咁啊，佢叫做荣仔啊， 我更加唔敢讲啦，我哋老细又系叫阿荣啊嘛。 嗰 個榮 哥啊， 係咯，我全部都唔敢講。 係啊，咁所以咧，原來咧曾經有一個版本咧，就係唱到好似可能係用羅文式個 腔口 咁去唱。 但我真係好難想象喎，即係你諗下，佢羅文即係用紅面四慶方咁樣喎， 可能咬得好 好用力， 好用力。 係啦，我就諗緊，如果你用唱頭先講英雄樹木棉花嗰種腔調嚟唱， 我勸你 早點歸去。又或者如果其實小鳳姐都係喎，不知道在哪，我勸你早點歸去啊。 喂，成個感覺。 就可能 係係啦，就冇咗嗰種離愁別緒啦， 即係同埋冇咗嗰種瀟灑， 係啊， 係啦，因為有啲懶洋洋啊、有啲傷感咁樣。 咁啊，所以後來就鄭國江老師就話啦，我 可能佢改咗啦已經。 係啊係啊，真係啊，佢個講法就係、是，我估榮仔真係好乖啊，所以應該就重新錄過，起碼而家聽呢個版本就冇咗嗰種腔口喺度。 係喎，但係頭先我哋聽到背景音樂。嗰、那個唔係榮仔嚟嘅喎， 係啊，嗰、那個係 啊，係惠妹喎， 係啊， 係惠妹。 都係當時呢個版本都極之受歡迎嘅， 係 啊，咁同埋當然咧，都係阿三八為佢離開樂壇之後咯，佢呢首歌裏邊都係講佢好唔捨得大家一種離愁別緒，以後我望到天上嘅星星，我都會好掛住你曾經對我嘅支持。咁、其實都咁啱得咁巧，你雖然阿鄭國江老師話，其實如果我聽到原唱嘅版本，可能寫嘅嘢都差唔多，但佢都冇啊，佢都喺《風繼續吹》裏邊咧廣東話。版本里边都系讲咗大家彼此互相恋人之间嘅一种离愁别绪，系咪大家道别啊？即系虽然都唔能够喺埋一齐，我都会记住你嘅好啊！你令我快乐，又令我痴痴醉啊！永远都喺我心里边，我都会记住你咁啊！听翻呢一个咧，就系、原装正版啦，好唔好啊？ 日文版啊， 冇错，山口百惠《再见的另一方》。 思い惑う日々熱い言葉で支えてくれたのはあなたでした時として一人くじけそうになる心に夢を与えてくれたのもあなたでしたそうこういうI'm not a man. 譬如話我媽咁樣啦，當佢發現咦今日啲雞蛋貴過尋日喎，佢就會好據理力爭。即係我覺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細微嘅執著，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係扮演好重大嘅意義嘅。所以中女都好可愛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慶達，我係張敬軒。 哇！好开心啊！今日听咗呢两首歌曲啊， 系啊，都系唔同味道，都系风继续吹。 系啊，同埋揾到一啲好得意背后嗰啲即系 故事 咧。下次即系大家听呢啲歌嘅时候咧，不可能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系我唔知啫。系啊，咁啊有更加丰富嘅投入感咯。 唔系，我会想喺疫情解封之后咧，我会想去卡拉 OK。用羅文 嘅 腔口 嚟唱一唱， 試下唱一唱究竟會點樣咧？甚至乎我哋可以幻想一下咧，咁阿羅記同埋阿榮仔咧，佢哋喺天上開演唱會，哇！佢哋兩個會唔會都話，不如我哋試下交換唱啊？係 啊，唱下風繼續吹。 係啊，如果用阿榮仔嘅腔口咧。嚟唱羅文啲歌可能都有趣喎、 啊，唱呢個獅子山下， 唱獅子山下咯， 輕輕好柔好柔和，好深情咁樣唱係咪？ 係我哋大家用獅子山下，係咯都唔錯啊咁樣。嗱、啊，我哋今日就係講話有啲咩叫做鬼滅騷擾咧， 鬼滅騷擾。 咁如果你話咧，即係去到最極致咧，我覺得就係咁樣嘅。睇到一個潮流嘅變化添，我哋以前香港咧就電視嘅騷擾會多啲。即是话你睇咗呢套电视剧集未啊？你有冇翻屋企睇电视啊？咁以前我哋仲兴噶嘛，我而家都唔会啦。而家你就变咗咧，可能系问第啲，即系话你有冇即系上网做一啲活动啊，抢演唱会飞，可能咧都仲系会有少少嘅。嗰阵时我记得咧，五月天都系一种小骚扰嚟噶。 嗯， 因为好多人都会问咧，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 即系你唔睇就唔赢咯。 有系啦，类似有啲咁嘅有啲咁嘅情况咁样，咁你都会见到嗰、那个。民情變化都甚大嘅，咁我覺得一路落嚟咧，我諗對我哋最多嗰啲宅男嚟講咧，佢哋最大嘅騷擾應該其實就係你拍拖未啊？係啊，結婚都時少啊，你拍拖未啊？仲未嘅話咧，嗱，真係唔好太過沉迷《鬼滅之刃》裏邊咧嗰個離鬥子啊，因為咧喺日本亦都造成另一種傷害咧，就係點解你啲妹妹全部都咁可愛嘅？ 點解？ 我要 生活裏邊 係咯，你仲要問我，我拍拖未？我就有離鬥子就夠噶啦。 不過我諗大家揸定自己嘅宗旨，理得佢啊！你中意講乜咪講乜，你中意點俾壓力都唔關我事啊！嗬。 未來太美，受不起驚喜，捨不得放棄，這五官經魔鬼雙手擺佈過，也要一起現做與你，日後混合埋無比。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无的好戏。宁愿你像背影，经不起相拥那一刻扫兴，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讨债。是否错爱到指引变态？明了，闭着眼睛，根本不必有你走我跟。记得当初多讨厌你。 爱，无论你多苦也最起难挨，眉目似金色无涯，越怕越爱越想越坏，心酸得很痛快，你诱惑也很在眼，或许你未在怀，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负债，无论你到乌烟瘴气难挨，眉目似金色无涯，越怕越爱这错爱就像崇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的拜登宣称在大选取胜之后，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路透社引述特朗普一名顾问表示，应该容许重新点票向法庭入禀，如果无法改变结果，特朗普应该承认落败。特朗普團隊在多個搖擺州份展開訴訟，據報他們計劃籌集$60,000,000訴訟支出。報道說，共和黨內有聲音憂慮特朗普拒絕有體面下台，將摧毀他任內的政績和個人政治能量，甚至2024年卷土重來的希望。多位領袖祝賀拜登當選，英國首相約翰遜、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都說期待與美國新政府合作，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德國和美國的跨大西洋友誼是不可替代，和特朗普關係密切的內塔尼亞胡祝賀拜登同賀錦麗，期待他們進一步加強美爾之間的特殊聯盟關係。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期待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並確保印太地區和平、自由和繁榮。南韓總統文在寅表示非常期待和拜登及賀錦麗共同開啟兩國關係的未來。在台灣，蔡英文總統透過 Twitter 發文表示期待台美雙方合作進一步深化彼此友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下一次大型人口普查出年6月底至8月初期間進行，範圍涵蓋全港市民，以編製有關本港人口的社會經濟特徵資料以及詳細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統計數字，對政府政策與時並進、即時調整有重要意義。不過受疫情影響，可能為相關工作帶來不明朗因素。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統計署將加強使用資訊科技進行數據搜集工作，例如讓普查員將收集到的數據即時輸入系統，或提供已加密的網上問卷給市民填寫等等，有助提升效率和減低疫情傳播風險。另外，人口普查仍需要招聘核查員，親身上門跟住戶面談訪問。統計署將為由所有前線人員普查員、前線人口普查員提供適當培訓和防護裝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說，社署將進行一連串宣傳工作，向社會推廣照顧行業。他說已為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推出優化措施，包括下調工時、上調學員薪酬等等，以吸引年輕人入行。不過有工會說，不少參與計劃的年輕人目標並非留在護理行業，而是希望從事護士工作。計劃無助解決業內人手短缺問題，促請政府改善業界工作環境，提升薪酬以吸引新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早晚天氣稍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塞对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湾仔的庄士敦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交界处起的快线只是准电车通过。而中环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11点遮打道和雪厂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我说不可以》，作曲洪家豪 ，Lias Camila Bayrek Cecilia Nyquist。作词林宝，主唱洪家豪。我知道，作曲蒋周，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共我不是同心，你怎么可做到 ？Mad，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dgar 江海嘉。 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最后半小时嘅节目啦，中女宅男杀很大咧。去呢啲时候，我哋又吓开始发掘多啲。啊、名人的故事、啊、 不过今天这个名人故事、如果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鬼灭骚扰、就是这个逻辑相提并论的话呢，可能对我来讲呢是属于这种骚扰、 是吗？ 因为呢我不是他的粉丝，因为就差了一点年纪，我反而我接触他的时候呢已经是变成石破天惊了 The Rocks， 是 啦， 是， 所以他那个最全盛的年代呢就不是我咯、 嗯、 所以一间如果我们一路介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问我你看过没有、啊、你没看过他、啊、 唉， 那我就会觉得果然就是对我来讲是另一种压力，不过我会觉得有点遗憾、 嗯、 就是因为我已经没有机会可以、 哦、不要紧，你看回 是的，我们唯有再看回这个经典，我们讲到这样我想你都想象到了， 是的，他刚刚离开了，离开了90岁， 是的， 睡梦中离开， 新康立利， 是的，没错，007的典范， 永恒啊， 没错，他的爱情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咦，那是不是讲他、就是在电影里面的爱情故事啊？如果他在电影里面的爱情故事听说都每一出都起码有两个的是的，美女如云的嘛、 哎、是的，但是你永远都暗不出那些女主角的名字， 有有有帮女郎、 啊、是的，只是这样的、啊、所以对于、有些人批评、啊、对女性非常之不尊重、啊、 去到后来我们识一个 咯、 啊、杨紫琼、 啊、杨紫琼、啊、 但其实不是说在戏里面的名字、 啊、是所以对于新康立利、啊、我们在荧幕上面见到他做007风流倜傥、啊、他真实的爱情故事都其实是怎样的 呢、啊、都好像不惹少的。 冇錯，新康立理咧，佢嘅愛情故仔咧，的而且確同佢嘅電影一樣啊，咁多姿多彩啊，因為話咧，即係可能係都生得又高大又靚仔，熒幕前面啦，亦都係非常之吸引啊！所以喺現實生活裏面咧，話佢結婚之前啦，亦都係啊，哇，同好多美女交往無數啊，叫做花花公子咁樣去稱呼佢。 咁咪即係真實版，可能係唔揸槍嘅 James Bond 咯。 都應該可以咁形容啊， 幾好喎！ 咁同埋咧，佢都經歷咗幾段婚姻啊，嚇！咁啊，當時咧，原來話佢喺50年代嘅時候都曾經同佢一齊做舞台劇《South Pacific》嘅女拍檔 Carol 咧，就攤著咗。跟住之後咧，就話同另外一個女導演個女啊，嚇！ 得你聽清楚，係女導演個女，係 女導演啊！嗰個女導演叫 Jill Cranky， 佢個女叫 Julie Hamilton 拍拖。跟住好啦，拍拖不拍拖唔一定要结婚嘅， 当然啦，当然啦。 去到1962年嘅时候咧，就同另外一位嘅女士啦，一位澳洲嘅女演员啦，系啦，Diane Slanto 咧就结婚之后，咁就话佢修心养性。 不过呢个系佢第一段婚姻啫。 系啊，冇错吓。咁结咗婚几年结婚啊？ 佢系62年结婚，都有11年。 十一年系啦，冇错。十一年之后咧就离婚啦。咁啊，离婚之后咧就识咗佢而家系啦呢一个嘅太太。 哦，咁都算长情咯，因为跟住就原定终生噶咯。 系啦 ，Michelin 啊吓，咁啊话佢哋系点样识嘅咧？咦，原来系波友嚟嘅。 不过佢哋个波友咧，唔好意思啊，就唔系我哋嗰啲踢足球啊、打篮球嗰啲咯，打 golf 嘅。 golf 啊， 即系冇办法啊，真系啊！你我哋就谂住会唔会球场上面遇到阿嫂呢？人哋都要唔好意思，起码都要喺高尔夫球场。 系啊，好大噶咯，高尔夫球场。 系啊，咁佢哋就喺高尔夫球赛里边，仲要比赛添噶，即系唔系大家嚟练下波？ 即系识英雄，重英雄嗰啲啦。 我就重英痴啦，系啦。咁啊，所以就同佢一齐结婚啦。咁啊，佢承认咗噶啦，呢个就系佢一生最爱。咁呢个都系事实啦，跟住都冇离异咯，系咪先？ 系啊，不过咁你即系吓。因為佢我諗個情債都實在係都幾多下啦嚇，咁啊同埋可能嚇、啊、你唔經然唔要我嚇，要、啊、第二個女人，話佢個前妻啊 Diane 咧話爆佢大件，即係爆佢 大件事喎話佢。 係啊話咁啊話 Diane 咧曾經喺2005年嘅時候啦係啦出過書係啦鬧佢，咁啊鬧翻啊新康立你啲乜嘢咧，又話即係佢。对佢唔好啊，唔好到点样咧吓？打佢啊！ 打到点咧？佢毕竟系007嚟噶嘛？ 系啊！ 打到佢昏迷不醒， 系咯、 啊，夸张到咁样啊！ 几大件事啊！真系吓，咁啊俾肉体啊精神上嘅折磨佢啦，咁啊点解会咁咧？本书里边都有讲嘅，咁就话唔知佢系咪咧，即系吓出身自工人阶级啦，系啦，承受唔到突然之间真系走红啊嗰、那个名气啦，咁啊于是乎。我想是回到家裡就打到他昏迷不醒過。 是啊，還有很多人攻擊他，就說他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他承載不起007 James Bond 呢這個英國皇家特務啊， 那 個名氣啊，都有很多這些說法的。但我想說呢，如果就咁听呢一段爱情故事咧，佢比我想象中专一咯，已经。 因为佢都 系得两个啫， 呢一任嘅太太都结咗婚 咁耐， 咁多年啦， 即系起码即系睇落去就系、是、会同你出身入对嘅就系、是、呢位朋友啦。咁你话佢之前究竟有冇其他嗰啲绯闻咧，就真系唔知啦。 真系唔知啦，系冇错吓，即系不过嚟自苏格兰嘅佢啦，系啊冇错，都话呢个嘅詹士邦嗰个作者咧，为咗佢咧都做过啲手脚啊，因为佢一讲嘢嘅时候。即係雖然佢好俾心機苦練，即係將佢嘅英文咧，即係減少多啲蘇格蘭嘅口音，但係咧都冇辦法，就話佢都講嚟講去都係有少少呢啲嘅即係口音聽得出。咁所以咧就話作者咧就特登咧就將詹士邦呢個人物嘅身份個出身。改咗少少，就話佢有啲蘇格蘭嘅血統，所以就更加切合翻佢嘅呢一個嘅身份啊！ 哦，如果佢有一日揾我拍嘅話，佢唯有再調整少少。其實佢係港英移民第九代嘅傳人嚟嘅，佢有少少廣播道嗰邊啲口音啦。 廣播道口音啊，佢做過好似6出嘅。詹士邦嘅電影啊，咁所以咧今日特登揀嚟其中嘅依個詹士邦電影嘅歌曲啊 ，Shirley Bassey 嘅《Diamonds Are Forever》。我諗啊，喺好多007迷嘅心目中啦，佢都係喺嗰啲007電影投票 心目中最似詹士邦的男演员的第一位，谁人能及 ？Sean Connery， 新康纳尼啊！ Diamonds are forever. They are all I need to please me. They can stimulate and tease me. They won't leave in the night. I've no fear that they might desert me. Diamonds are forever.Broke it and undress it. I can see every part. Nothing hides in the heart to hurt me. I don't need love. For what good will love do me? Diamonds never lie to me. For when love. Diamonds are forever， 系啊，冇错。当时应该叫做铁金刚勇破钻石党啊！ 呢啲啊，真系 1971年嘅时候。 系啊，但我想话呢啲啊，简直系荼毒万千嘅少女啊！钻石恒久远，咪呢度开始嚟噶啦。 系由呢个玛丽莲梦露一路都讲起噶啦，系咪？ 铁 金刚都要用到呢啲名嘅。 嚟到而家今时今日啊，大件事啦！行个金铺，啲男人见到都惊啊，掉头走啊。 入去咯，而家好方便噶，同埋我谂好好照顾而家 咁 嘅环境。 系我早嚟，我都 嗱，你都买啦。 系啊，都唔系买俾自己嘅，又买俾老婆啫嘛。 应该噶， 系啱嘅， 同埋佢开心啊嘛。 系嘅，啱嘅。 佢开心，你又开心，世界又太平噶啦。 笑一笑， 世界都好美妙 嘅。唔系，你讲得好。如果笑一笑，氹得开心嘅，有冇机会可以成为我哋以下落嚟要介绍嘅呢一对英国嘅夫妻呢？ 咦？ 喂，我都想变成咁样。点 啊？ 实不相瞒，真系高兴。 好开心啊， 系嘛？系啊，嗱，你我一阵讲出嚟，你都要同我老老实实讲。你羡唔羡慕？欢唔欢喜？ 点样欢喜法？讲嚟听下先啦。 嗱，冇嘢噶。 我哋啲听众都未知道阿曾志豪，你想讲啲乜嘢啫？ 嗱，话说呢个世界上咧，就有好多夫妻咧有相同嗜好嘅。 嗯。 阿彭程成日都话噶啦，我同我老公系有共同嗜好嘅，我哋好中意行山啊、跑步啊咁样。系、 啊、 啦、 啊， 不过就我跑啊，佢就好辛苦喺度跟住我跑啦。 冇咁啊。 系啦，咩都系好啦。呢对英国嘅夫妻，佢哋有种共同嘅嗜好。就是互相喜欢对方。哎，废话，那就当然啦。 当然啦，咁虽然不是一定的，但他们不是很恩爱，就是告诉大家是不是。 不单止 你想晒命啫。 不单止互相喜欢对方的灵魂，还疯狂喜欢对方的身躯。 哇， 那这样就不是必然的了。 我真的告诉你，我上个星期。 你想讲什么给我听？ 上两个星期做节目，是做夜晚的节目。 你肯定你讲得出。 敏感时刻。 OK。 我们就是讲无性夫妻。 哎呀。 即是这个现象呢，其实真的呢，即是啦。 无性夫妻不是一个叫阿强，一个叫阿娟，无性的，不是。 Sexless marriage。 哎呀，有些这样的人的，原来。 即是呢， 即係你唔好講話亞洲地區、歐美地區，全世界都有發生呢啲嘢。 Okay, okay, okay. 原來呢個無性夫妻咧就係嚟自日本，日本有35%嘅夫妻咧都經歷緊呢啲嘢。 咁咪睇唔多 AV 咯，佢哋。真噶， 睇 A V 跟住，然之后唔掂个老婆呢啲咁嘅例子，你喺讨论区啊，香港嘅讨论区大把呢啲咁嘅例子出现啊，真系。你问下你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出现呢啲现象啊。 睇 A V 唔系，即系呢个现象 就冇 B B， 睇 A V 冇 B B 或者唔掂你嘅 body， 咁但系无性夫妻嗰个嘅现象咧，系喺好多家庭里面，所以当然有好多原因啦，系咪先？即系好攰啊，或者而家疫症 好攰，系被誉为全世界用得最懒嘅藉口啊！ 而家冇心机啊，睇住啲细路啊，工作压力啊，咩都好， 咩都好啦， 总之就系唔掂你。 藉口藉口啦，岂有此理啦？ 系咪啊？ 呢对英国嘅夫妻就唔系咁啦。 就是要借镜是吧， 他们真的互相欢喜对方同埋疯狂迷恋他们的 body， 那我们会做些什么呢？犀利。原来他说呢、老婆就叫 Jazz， 老公就叫 Mike， 他说呢大概一年半之前呢，他们两个就趁着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怎么 他们就会开工拍片。 切，除了 YouTube 那些嘛，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没错，不过他就不是 YouTube， 他的 Tube 是用英文讲的，就是 YouTube。或者淨係著個貼啊！哎呀，真係嗱，兩樣都得啊！ 咁都俾你諗到啊，好嘢， 犀利係咪先？我哋都學貫中西啊，真係啊！ 佢 YouTube 開個 channel 叫做 YouTube， 就係叫你貼啦，唔係我貼啦。 YouTube I 貼係啦。佢哋兩個咧簡單啲，佢哋兩夫妻一齊拍鹹片，拍鹹片。而且嗰种嗱， 系咪唔够钱使啊？ 唔系、哦，佢哋拍咸片，喂，唔一定有得睇噶，即系唔一定有人想睇噶嘛，系咪先？ 唔系佢哋自己睇就系嘛。 咁你话唔够钱，你点？如果你想人嚟睇佢嘅，你都要有卖点先得噶。你唔系露点就系有卖点噶嘛。 佢哋攞出去， 佢哋嗱 攞出去卖啊！ 佢真系俾人睇， 佢攞出去卖啊！ 佢唔系卖啊，佢俾人睇噶。佢哋话咧。佢哋真係會合作拍鹹片啦、啊，係真係鹹片。 我哋合作兩公婆合作 拍鹹片，同埋咧講到明喎，係真刀真槍嘅喎。 哇！ 咁啊好合理啊，兩公婆啊嘛。 咁兩公婆 OK 嘅。 你諗下，如果咁啊搞笑啦，兩公婆唔係真刀真槍。嗱，老婆，一間咧就你扮掂咗我嚇，咁點啊？我係咪要扮開心啊？嘿，你平時都扮開嘅啦，咁啊係。 但係。 真刀真槍， 唔係我好明白啦。 即係公開將自己嘅恩愛片段咧， 唔係 就拍成電影。 但個問題就係我唔明白嘅，即係你話兩公婆之間，你話即係大家真刀真槍咁樣去享受互相嘅身體，我啲好明白啊。點解要俾人睇啊？ 哦，佢話唔介意，我咪話咯，你要對自己嘅 body 有信心噶嘛。你叫我拍我就唔敢啦。唔系个个中意掹排骨系咪先？何苦呢系咪？我都唔问我拍档啦，唔好问佢啦，系咪？ 唔好啊！ 我唔问你啊，我意思系 问啦， 系咯，唔使问啦，我费事去骄傲啊！ 一间变咗鬼宠骚扰，啊唔系系鬼 骚扰啊！真系 系啊 系啦，佢就话咧，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哋系两夫妻自己拍啫嘛，即系咧唔系我搞你就你搞我，再唔系就我搞翻你，佢唔会同第三个拍噶，咁所以佢话咧。我哋又唔存在出卖自己肉体俾其他人，咁只不过将自己两公婆就喺度恩爱咁样。咁啊，佢强调，佢话我哋呢啲叫做业余色情作品，原汁原味，冇花冇假。卖点之二系咩呢？流露出嗱呢个紧要，即系各位你听紧嘅夫妻，你自己谂下，你有冇呢样嘢啦？流露出对彼此真实嘅激情同埋渴望， 哇！ 要有 passion 啊，真系， 直情系你谂下，老夫老妻生咗个仔噶咯 ，at least 都叫老，即系唔系第一年结婚啊，个仔翻学噶咯，起码结咗婚五年或者六七年啦、啊，对好多七年之痒嘅家庭嚟讲咧，点、会仲有对彼此真实嘅激情同埋渴望咧？ 嗯， 最激情嘅就可能变咗好激气啦。 最大的渴望就是你不要搞我了。 其实他们如果在这件事纯粹这样看， 没事，真是两夫妻的情趣生活， 亦都证明了他们彼此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真的很 hot 呢。我看到他们的相片来晒谱，我都明白为什么，一个就做健身教练的老公， 嗯， 老婆呢就没说特别做什么，但是不像生个仔咯， 身材好好， 啊，好好啊，两个都很 hot 啊。我看到他们的相片还扮紧个脂肪子，即是之前西班牙那套电影，两个扮穿着红色工人衫的那个恐怖分子，好 sexy。哇，跟住你见到呢，即係个老公因为大大隻係健身教练呢，同埋最紧要係咩呢，佢哋啲片呢，你可能以为睇，你两公婆寻欢作乐有咩好睇呢，对唔住，佢有主题㗎。 有主题添啊。 因为佢哋係健身房嚟㗎嘛。佢话呢 喺，个 gym room 嗰度。 佢哋 即係有场景嘅。 冇错啦。佢话呢佢哋会有每日放映嘅影片主题。譬如话今日係 Dirty Friday。 哦 即系，哦，你点理解呢，西方文化里边 dirty Friday 咁咪即 系，系咪嗰日要有啲污糟嘅嘢咧？ 唔系，咁你 dirty 有第二啲意思嘅嘛？ 系乜嘢啊？ 系咪即系大家好，好 sexy 啊，好多条咸湿 啊，都已经摆明拍咸片噶嘛？佢而家已经系， 但系佢系摆明嘅，但系佢都要俾个情景你， 冇错啦，即系可能 睇得投入一啲啊。 你知啲人好中意幻想噶啦，成日可能就话，哦，如果我健身房里边咧，会唔会追到女仔咧？可能佢个桥段就系，是，个女仔喺度，哎呀，教练我唔识做啊，我帮你拉筋啦，跟住一拉筋就哇，就是咁样啦。 即系 唔系，会唔会就满足晒男士嘅所有愿望啊？ 系咯，我估你哋睇惯都应该明白， 哎， 要有啲桥段先。 小姐，你举哑铃系咪举错咗啊？你好似，哎呀，我 sorry 啊，原来呢个系你嘅，系咯。 系咩？ 我条鞋带嚟噶嘛？你唔好乱 条鞋带。喂，不过咁啊，原来咧即系 我发觉呢个主题都几丰富， 几丰富啊，系咪？ 我哋都谂到好多， 都唔容易喎。嗱，除咗谂主题之外，佢哋仲要把握时间嘅，好似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啊，佢把握时间得好紧要嘅。因为两公婆佢哋真系现实生活里边好多嘢做嘅。 咁，哎，你又嚣张啦？你咁样讲 咩？有几嚣张啫？ 你要话佢哋要把握时间。即是说他们要很快完成。 不是他们因为要。 你这样讲似乎是暗示一种呢，就是。 他们要接仔放学。 是 的。 因为。不是就是你暗示就你不用接仔放学咯。哇，所以你几嚣张呢？ 我个仔好大个，真系唔该你行开啊！你唔好喺我视线范围出现啦，学校嗰度。 佢哋呢，嗱，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一小时。 是。 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都去到啦，拍条片啫嘛。 嗱，真系嗱， 但佢哋真嘅， 你就真你都拍片，你都明啊，又要打灯，系咪先？又要整个场景，睇下收音清唔清楚。喂，唔容易噶。 唔系最紧要系咧，呢，這个我谂大家听到呢度，你要留意。 系。 佢哋每日都拍片啊。 系啊。 即系代表咩啊？ 哇！ 每日都开心一次啊！ 真系 可以 every day 喎 ，daily 喎。 哇，所以 you are my everything 啊，真系。 唔系咩 daily， 系 happy daily 喎。 happy daily 啊， 得唔得啦？ 投入一下啦。 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老幼做得到。 我哋要运动啦，拜拜。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 sing.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m in love When I kiss your lips I feel the rolling thunder to my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To see you in the morning see the sky above. I swim within her ocean sweet.